看你的时间吧。 嗯嗯， 因为可能如果是跟团游的话， 嗯， 澳大利亚的话怎么也应该会玩到一礼拜。 是的， 但是他去那地方咱不说不是不好啊， 嗯嗯， 就是你可能发现不了他更当地更 local 的东西， 嗯，对。那如果要是说我们没有跟团，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去了， 嗯， 然后我想去到这些地方，那你有什么推荐呢？ 首先我推荐住 Airbnb， 嗯，对，这点我咱们俩不谋而合，对，我非常赞同，就住 Airbnb。 他那个就是 Airbnb 当地，哦，对，因为这个好像是就是起源于澳大利亚的， 好像是， 对， 好像是， 所以他们当地是把这个东西特别的发达，是吗？很正规， 嗯，澳大利亚的公寓特别多， 嗯， 他的酒店也有啊，就是在市区啊， 嗯， 就是 CBD 那种也有， 嗯， 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公寓式酒店。 我也是， 对，就是公寓式酒店，它可能不会很大，但是有厨房， 嗯， 可能会有两个到三个卫生间，就蛮大那种， 嗯， 你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住这个地方， 对， 然后也可以自己一家子，或者是就只有两个人住一小单间，住一个屋子都可以，就看你的预算。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我喜欢到各地去住 Airbnb， 对， 因为你可以跟当地人去交流， 是的， 对，而且还可以看他的装修风格，真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哦，你喜欢这种？ 对，我喜欢这种， 哦， 所以我会挑一些，哎，看起来就是它都有图片嘛，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图片挺好看的， 是的，是的， 然后就去。对，基本上其实你跟 Airbnb， 它那个房东他也会给你很多的信息， 啊，对，没错没错， 嗯， 他会，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它有一个书柜， 嗯， 然后那书柜底下有一个类似于小篮子放文件夹的那种， 哦， 然后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转的时候发现你有墨尔本的地图， 哦， 有澳大利亚的地图， 哇， 然后还有堪培拉的地图， 我的天哪， 悉尼的地图， 哦， 就很多很多信息你都可以看，而且就让我们特别感动，就是他那个不是有电视台嘛，有电视嘛，他给了你一份中文的，就是翻译的那个每个台都是什么，什么体育啊，什么新闻啊，什么那种， 太贴心了，这个。嗯，这还是不错的啊。首先住解决了，住要住这个推荐啊 ，Airbnb 对对对， 也可以住酒店， 也可以，当然可以。 那住到什么样的区域呢？就是会比较好，市中心吗？ 对，因为墨尔本的这个城市的其实中心哈， 嗯， 就是横九条街，竖九条街。 哦， 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北京一个区大，就横九条，竖九条。因为 那基本上其实靠走也是可以的， 对，就是走 啊， 哦。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当时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哦，我们没有就是做什么公共的交通工具， 啊， 全部走， 嗯。 你又锻炼身体了，又呼吸空气了， 嗯， 然后你还感受了当地的一些街头的一些文化， 哎，这个真的很不错哎。如果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能够步行到达的所有的景点，就你靠暴走就够了， 没错， 嗯， 没错。住的话我推荐可能住市中心啊， 嗯， 就比如说 Collins Street 这条街， 哦， 虽然可能价格会比 Airbnb 高一点， 嗯， 但是你楼下就是什么店呀什么这那就都有。 哦，它那个就相当于是市中心的一条繁华的大街呗。 市中心的市中心 啊，市中心的市中心，就是它，那它是周边是属于什么呢？是高楼林立，还是说那种有很多步行街可以逛的一些小店啊，就是为游客开设的这种呢？ 嗯，它其实澳大利亚其实没有专门对游客怎样怎样的店， 嗯， 但是会有纪念品店， 嗯， 然后会有一些， 嗯， 比如说卖 UGG 啊，卖一些羊毛的东西 啊， 这些，还有本土的一些冰箱贴啊， 嗯， 小旗子啊， 嗯， 就这种， 嗯， 都有。它是可能这条街全部都是 CBD 那种高楼， 哦， 然后旁边就是底上， 嗯， 可能就是小小的那种 什么餐馆啊， 哎， 咖啡店啊， 餐馆、咖啡店、小超市。 嗯， 然后纪念品店， 嗯， 甚至于什么卖摇滚风格衣服的店，然后卖那些奇趣的小礼品的店都有， 哦，哇，好棒啊！我觉得就是漫步在墨尔本是另外一种体验，就每天都让你觉得好像， 嗯， 哎，阳光灿烂的，然后又很接地气儿。 嗯， 对，它可能不像欧洲那么的古老，或者说有很多的对对，有很多那样的建筑，但是它有着自己的一些风格， 对对，有自己的一些东西， 嗯， 就很随意。随意当中，你可能也会在街道上看到一个特别古老的监狱，墨尔本监狱， 嗯， 或者是一个教堂啊， 哦， 或者是一个什么广场啊，图书馆啊， 嗯嗯， 它的风格都非常古老， 嗯， 而且历史还都相对来讲比较悠久，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比较悠久 啊，是的。 但是也有就是一些高楼林立的地方， 嗯， 很呼应， 嗯，是的。墨尔本，因为之前呢看有的朋友在那个墨尔本拍的图片， 嗯， 哇，真的是，就是如果要是赶上它的好的季节，就真的是鲜花烂漫 啊，对，是这样， 是吧？ 是的。 你去过这几次，是分别在不同的季节去的吗？ 挺奇妙的，因为南半球跟咱们这儿的气温正相反， 嗯， 就是咱们冬天它夏天， 对， 人家就是过，就比如说 现在正好快要入冬了，估计 对对对，现在慢慢变凉了， 对， 所以我去的时候都基本上是它的春秋天， 哦， 就很气温很好， 嗯， 前几次去的话阳光灿烂，没有一天就是有乌云，然后 真好， 最近这一次去了大概五天，然后 三 天下雨 啊， 它那边雨也特奇怪，下十分钟歇一会儿。再下十分钟，然后再歇一会儿，没准今天就过了， 嗯， 然后明天又阴天。 嗯，对，那其实我个人是受天气影响特别严重的，嗯，我 是 喜欢阳光，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我是特别喜欢阳光明媚的， 啊， 然后如果要是下雨我就会觉得啊怎么又阴天但是如果要是去到澳大利亚的话，其实还是晴天会居多一些。 嗯嗯，对，晴天占比会大一点。 对， 我是比较幸运，赶上了三天下雨。 哎，好吧，对，人家那个一年365天，有可能有这个300天都是晴天，你就刚好赶在那下雨了。 对， 但有对，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下雨也很好，因为它下过就晴了，嗯，也不会说每天整一整天都是那个阴雨天气。 那没有，那没有， 对， 就是一阵一阵的， 是吧？ 对， 是的。那在这个墨尔本玩吃都是比较让人觉得很舒服哈。对，刚才是说了住，那如果要是逛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 逛的话，嗯，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 DFO， 就是， 啊， 离它的市区很近， 嗯， 就是离那横九条街竖九条街非常近， 嗯， 大概步行的话2公里， 嗯， 如果你住的近的话， 嗯， 就是靠亚拉河的话可能也就步行1公里左右 啊， 哦，它有它当地的一个类似于奥特莱斯的地方。 嗯， 但是这个奥特莱斯呢，嗯，很大，而且品牌比较多， 嗯， 像运动品牌， 嗯， 还有一些轻奢的品牌， 嗯， 那边都有，还有像 UGG 这种牌子， 啊， 那边都会有，价格就简直就跟就是白菜价， 天哪！ 我能举个例子吗？ 啊，可以啊，可以举。 就比如说像 CK 的一件 T 恤， 嗯， 可能人民币只有100块钱，然后内衣和内裤什么的， 嗯， 大概啊就几十块人民币啊， 嗯， 人民币就可以搞， 嗯， get 到。 我的天哪！ 就跟抢一样，关键人还少。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无所谓啊，就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对这些有什么必需品 追求。 对对对，像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哈，国内的装备 我 们也不知道啊， 买到了人生当中最便宜的一件 Coach 包。 哦，真的吗？ 人生当中最便宜 最便宜的，让我猜猜， 一个双肩背包。 哦，双肩背包， 双肩背包纯皮的 啊，大概 男士的， 那不到1000。 嗯，那没有 啊，那没有啊，好，干啥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很便宜的了。 基本上专柜5000的东西，那边1-2000能 get 的， 那真的是便宜很多， 就很便宜。 对，因为大家可能以往不知道，就是觉得澳大利亚它，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奢侈品牌，而且它不产， 它不产。 对，你要是把这些，如果要是在澳大利亚去买的话，可能大家都不会认为说是能拿到很低的价格， 嗯， 但实际上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 就一定要去， 嗯。 DFO 这， 嗯， 它就是工厂店。 哦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对， 好的，提供给大家一个信息啊， DFO 可以去逛一下， 真的可以去。 对，这个是抽时间可以在那儿花一天时间逛的。 嗯，基本上什么都有。那日常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横九条竖九条这个街道，然后也可以去看到一些建筑，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地方，是吗？ 都有。 它的街头文化浓郁吗？ 啊，街头文化还挺就是挺丰富的。 嗯， 它会有就是街头艺人， 嗯， 就是持证上岗的那种街头艺人。 啊，持证上岗了， 你今天就得固定在这个地方， 哦， 你要有合格的一些证件，你才在， 啊， 才可以在这边演出 啊 那种。 那他们都是演出什么？也是就比如说各种乐器呀，或者说乐队的那种表演， 嗯， 还是说人体艺术 都会有的？就比如说像雕像假装站在那儿， 啊， 然后你 对对对对 吓一跳那种 啊啊啊！ 然后还有像吹拉弹唱， 啊， 还有也有中国的一些就留学生可能会在那边， 哦， 他们类似于兼职 哦， 就这样。 哎，当地 很好， 就是华人或者说这种留学生多吗？ 啊， 多， 相当多， 相当多。 有， 嗯， 就是 Chinatown， 有中国城。 哎，那你们去逛了吗？ 就路过了一下 啊， 因为其实川菜比较多，我不能吃辣 啊，嗯嗯嗯，所以你就。那就可以不用去了， 啊，可以路过可以感受， 其实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牌楼， 嗯嗯嗯， 就是中国城的牌楼，写中文字， 嗯， 还是挺气派的。